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好，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哈，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这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非常热播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历史的天空》，这确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今天啊，我们来聊的这个主题其实就跟三国有关系，但是我相信今天聊完之后啊，大家可能对于三国以及背后的一些人物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同的看法，或者更开眼界哈。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司马家族传》和《曹氏家族传》。首先欢迎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杨毅老师，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杨老师之前来做过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哈，聊的是一本叫做《慕容家族传》哈。 慕容家族传。 确实让我们大开眼界，也确实长见识哈，知道了这个慕容家族很多背后的渊源和一些故事哈。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三国和两晋时期的这两个家族哈，一个是司马家族，一个是曹氏家族。说实话，一提到司马，提到曹氏家族，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三国演义》当中的司马懿，还有曹操哈，这两个人物。其实，在很多人看来，认为三国到最后的结局，最大的赢家是司马懿。 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他是笑到最后的这个英雄哈，也有很多人觉得他夺取的这个权力啊，其实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是一个 阴谋 诡计。对，所以。其实杨老师可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司马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就说为什么一说曹操一说司马懿大家会觉得很熟，实际上呢，这两个人物他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中国自从大一统之后的第一个乱世。因为中国咱们知道先秦三代夏商周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很完全的这种集权式国家的体系，他还是诸侯林立的，长期处于一种分崩割据的状态。而从秦朝秦始皇统一到汉朝汉高祖这样建立一个能够为全国人民所认可的政权之后，就经过了大约400年的这么一种中央统一，然后在这统一之后，接下来是面临就是400年的中国一个长期的相对暂时的分裂状态。从三国到后面的两晋到南北朝，这整个这4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是分裂割据的时候大于远远超过统一的时候，就中间只有少数时间是短暂统一的。在这样一个乱世，那么自然就我们讲英雄辈出。他既有一种血腥，有一种战乱的残忍，同时呢也给这些各种英雄提供了他展现的舞台。那么曹操他是作为三国中的第一号英雄，他就建立了三国中最强大的魏国。那么他的功绩实际上在历史上来讲呢，也是就是说大家都是认可的，虽然说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指出了他的一些问题。同时呢，就司马懿，就刚您刚说的司马懿，他作为一个笑到最后的，他司马家族最后 三国魏蜀吴曹刘孙三家打了这么几十年，被他司马家族一锅端了，由他来进行了最后完成这么一个暂时的统一。所以呢，这两个人物本身他确实都是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 嗯， 那么他也是三国演义中我们讲曹操是头号反派， 对， 他是刘备的老对手。 对， 那么司马懿呢是二号反派，是诸葛亮的老对手。 嗯， 嗯，但是其实哈，刚刚也说到了，就是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希望大家认识到的，无论是司马懿还是曹操，还是三国的整个历史时期哈，很多人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故事， 对， 或者不一样的人物性格。所以其实杨老师写这两本书也给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很多人写三国的书或者写某一个人物的书，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系统化的罗列啊，就是比如说三国时期出了哪些人物，这些人物是怎么样的。但是您这本书其实做了一个家族的系列哈， 对， 就是很多人可能对于司马家族，比如说司马光砸缸，然后司马懿，这属于司马家族的哈。 对， 其实除了这两个人物，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特别多的关于司马家族出现的一些大人物。所以今天咱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哈，司马家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对， 司马家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源的呀？ 就说司马家族呢，就是这个家族的名，我们说双名司马还听着挺酷的。然后呢，在我们的一些民间传说中呢，把它做了一个矮化，据说在我们的评书中说司马懿是干什么的呢？说司马懿原先是曹操的马夫。 哦， 叫司马嘛，管马的，那不就马夫吗？弼马温。但其实呢，这也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个谣传。 这是一个谣传，就或者说是民间的一种丑话。司马家族这个姓氏其实是非常尊贵的，因为司马本身就是先秦时候古代的官职。像当时军队中间，我们讲在先秦时候最开始是战车作为主力，后来呢骑兵作为一个重要部队。 对， 那么负责管理马的这种类似于将军的职务就称之为司马。那么当时周王朝的全国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叫大司马。所以司马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或者叫做军委主席这么一个职务。 所以一提司马这个姓，大家觉得哎呀，你是个大姓。 对，是 吧？是 个大姓， 而且是个官宦之家哈。 就说最早的有记载的研究，距今2800多年，周宣王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权贵，这个权贵呢叫陈伯修父。陈伯修父呢，他被周宣王任命为大司马。也就是说任命为当时周朝中央军队的这么一个总指挥。然后呢，后来他的子孙因为为了纪念自己祖先担任大司马这个重要官职，他就以司马为家族的姓氏，因为古代的姓氏其实是可以自己改的。他为了纪念自己祖先陈伯修父担任这一个重要职务，就改姓为司马。当然除了陈伯修父这一支以外呢，后面还有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姓司马的人。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自己的祖上某一代担任了司马这个重要职务之后改姓司马的。所以我们讲司马这个姓氏本身就是可以说是非常高贵，代表权贵高富帅的这么一个姓氏。 对， 然后呢，这个陈伯修父的这一支是属于大部分司马姓氏的这么一个祖先。他后来发展到后面呢，出现了不少名人，像当时秦国的大将司马错。他带着秦国军队占领了四川重庆这一带， 对， 为秦国取得一个稳定的后方，为统一天下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像再往后我们讲有在这个项羽楚汉之间楚汉战争的时候，当时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他总共在天下分了18位诸侯王，那么这18位诸侯王中有2位是姓司马的。一位就是司马欣是封为塞王。一位呢叫做这个司马昂是封为殷王。那么18个王中有2个是司马，那大家说这个姓司马的人他们确实是天下的权贵。再往后我们比较著名的像蜀中的才子司马相如，还有写史记的我们讲就说司马迁。他们都是属于 司马家族的， 司马家族赫赫有名。当然最后到了这个东汉末年的时候，就是河内司马这一支就司马懿。他挺算是就脱颖而出。 对， 在曹魏呢担任了四朝元老，最后呢他这一家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以及他的孙子司马炎逐渐的把整个曹魏这一个皇朝的权力全部揽于己手。并且呢实现了这个魏晋禅代，建立了就是说 建立了整个我们前面说的四百年乱世中唯一的一个短暂统一，就是西晋，由他来三分归一统。那么西晋王朝虽然就说总共只持续了可能半个世纪，但是呢，之后他的东晋王朝偏安南方又持续了100年左右，也就是说，总共司马家族在我们秦汉之后，这差不多2200多年的这么一个历史中间，他占据了150年左右的正统皇室地位，也就是说，大概就是超过了20分之1。所以， 对， 作为一个在今天的人口总共只有几万人，只连全国人口1/1都不到的这么一个家族，他却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上的大皇朝中占据超过20分之1，将近10%的这么一个正统地位，那么他这个家族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对，而且确实你这么一说哈，我就明白了，其实我周围有很多人他是姓司或者姓马，其实他也是属于司马的后代，是吧？司马家族的后代。 姓马的不一定是司马家族的，因为姓马的来源比较多。有些司马家族的在这个就是说南北朝初期，就是因为为了避祸，改为就是姓马也有，同时也有是也有姓赵的，就战国时候赵国大将赵奢改姓马的也有，所以这个不一定，可以看他们的家谱记录。 哦，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哈，您这么一说我就真的感受到了，其实司马懿是把司马家族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就是说司马家族呢，它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讲的就特别善于隐忍。就说我们讲，大家看《三国演义》中间，也看《三国演义》中间也知道，当时司马懿面对诸葛亮，好像叫诸葛亮嘛，是属于在《三国演义》中是被写的神出鬼没，就是神，相当于跟神一样的存在。可是就是遇上司马懿，他被挡在那儿，尽管他用了很多计策打败了司马懿很多次，但就是没法把司马懿给破开。于是他的心腹中原的大计，最终也被司马懿给阻止了。当然历史上我们说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没有那么厉害，他们俩的要争论军事水平，他们是比不上曹操的。 对， 但是呢在历史上确实，也就是说司马懿尽管他面对诸葛亮的时候几次战争都是被打得很惨， 落花流水， 败得很惨。对，尤其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当时司马懿还把张合也葬送了。但是呢毕竟他战场输得再惨，他在战略上他最后守住了关中，是逼得让诸葛亮活活的耗死了。那么就是一种忍性。那么还有我们大家都很多三国爱好者都知道的司马懿诈病传曹爽。当时就说魏明帝曹睿去世之后，由跟司马懿儿子这一辈的曹爽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来秉政。在这种情况之下，司马懿按理说从他的资历从他的能力来讲是远远超过曹爽的，可是面对着当时大将军曹爽飞扬跋扈这么一种盛气凌人欺负司马懿自己揽权的形势，司马懿是步步退让，一直装了将近10年的孙子，最后装到了曹爽露出破绽，然后才忽然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把曹爽给灭掉。那么这份耐心大家想一想，一个已经是四朝元老并且跟很多名将交战身经百战的这么一个元老级的权臣一个大臣，他面对着一个后生之辈而能够这样不动声色任你嚣张，最后找到机会把你做掉，这是应该说这份忍耐之心还也是非常难得的。 确实是，其实很多人在有一些文学著作里把司马懿塑造成一个小人，他觉得说司马懿是一个特别善于计谋的人哈，用过很多手段，包括就是跟曹操的相处过程当中，听说好像当时是曹操要上车是吧，他那个马车要上车，然后司马懿给他做垫背的。 这个是在我们做高希希版的新三国这个电视剧中的一个塑造，这个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败笔。因为就是其实来源可能就是民间传说司马懿是曹操的马夫，毕竟就是说当时的文人当时的士人是有自己尊严的，司马懿他们河内司马是一个名门望族，一个名门望族的人不可能做出这么下贱的事情。 所以说其实和大家想当中的不一样，司马懿不但是个名门望族，最重要的是他也很有能力， 对， 而且非常能够忍耐， 能忍， 对， 而且说我们讲司马懿在三国演义中更多的其实就体现可能司马懿也是诡计多端。那么历史上我们讲司马懿确实他行事果决，他的行事其实是比诸葛亮要果断的多的，他的几次军事行动就虽然他正面军事你说 不一定比诸葛亮强，但是呢当有机会的时候他是敢于冒险的， 嗯， 但同时他的忍性也非常好。 嗯， 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司马懿他在曹操手下的时候他就纯粹的装乖，因为曹操对他非常猜忌， 嗯， 曹操一眼就看出 生性多疑嘛， 而且曹操一眼就看出司马懿不是就是说普通的人，未来是有可能对他曹家构成威胁的。 哦， 所以曹操始终非常猜忌司马懿。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是勤勤恳恳闷头干活， 嗯， 一方面做出很好的这一个，就是说劳苦功高的一个模范员工的这么一个架势，另一方面讲呢，他悄悄的就是说走曹丕的路线，走曹操的儿子曹丕的路线。那么曹丕毕竟就是说我们讲从这个雄才大略，从眼光比他爹要差远了， 嗯， 那么曹丕呢就真正的把司马懿当成自己的心腹，所以等到曹操死了，曹丕当上了魏王，最后篡汉为皇帝的时候，那司马懿就俨然成为了曹魏的头等的重臣。 嗯， 然后等到这个曹丕死了之后，他的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儿子，曹操的孙子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那曹睿又跟曹丕有点不同，曹睿对司马懿其实没有曹丕信任，他实际上更信任他们曹氏宗族那一帮。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司马懿继续就是说，一方面我努力给你干活，在西边我挡住诸葛亮，在东边呢我挡住东吴，在东北呢我把公孙渊给你灭了，一方面很好好的干活，另一方面讲呢也就和扮演这个忠臣，同时呢慢慢的结交这些朝廷中的大臣。 嗯， 然后等到曹睿去世，曹睿的儿子曹芳继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小皇帝了。司马懿我们讲他熬死了曹操，熬死了曹丕，熬死了曹睿，最后轮到自己孙子辈的这个曹芳继位了，他还能够面对侄儿辈的曹爽继续忍。而且我们讲他这个人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叫过去的一些书最早的就把司马懿纯粹作为反面， 对， 对他的加以批判，认为叫阴险腹黑。后来呢到近几十年来又出现一股反潮流，就说哎呀司马懿要跟司马懿学习做人，要跟司马懿学习成功之道。 嗯， 但是呢他们很多总是看到司马懿什么，就是说 他成功的一面， 成功的一面，善于用计谋， 对， 好像我就说我要能够做到心狠手黑， 对，就是厚黑学嘛， 厚黑学。但其实我说我们一般的现代人，咱们现在的一个小白领也好，或者一个企业家也好，你真要去学司马懿，多半你死得很惨。 为什么？ 因为司马懿他能够成功靠的有他的背景， 嗯， 有他的机遇，说在对司马懿而言心狠手黑，这只是当他出现了机会之后一击毙命的时候，这突发的这一家伙。 嗯， 而在现代社会说白了，第一我们不是搞政治斗争，不是搞军事斗争，我们更多的是个人的修养或者商场上的这么一斗争。 嗯， 这个时候你动不动想把自己当成司马懿，其实你是会死得很惨的。 嗯， 因为大家谁也不是曹爽。 对， 所以呢， 嗯， 真正我认为如果咱们要学司马懿或者学司马家族中的这些人应该学习他们的隐忍。 嗯， 司马懿的传记，如就我这传记中也写了，这些司马家族中比较成功的人，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值得我们学的话，就在不同的情况下，顺境下、逆境下、得意时、失意时，他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最优的一条路。 对， 如果我遇上一个比较强势的老板，或者有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那我装孙子，但是这种装孙子呢，也不是一味的我就好像逆来顺受，而是我继续经营我自己的东西。就算你能够一直在我上面，那我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件事给干好。 对， 是的，就算曹爽， 嗯， 他不是一个白痴，他没有露出破绽， 嗯， 那行，我司马懿，那我就让你当大将军，我自己老老实实当我的有名无权的太傅，我同样可以保我家族富贵。 对，其实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司马懿这种宽阔的胸襟哈，他对很多事情非常看得开，可有可无，有我当然高兴，但是没有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我去争权夺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对，就是说他要争权夺利，但是争权夺利是他确实他判定现在机会，说白了我现在厚黑起来，我现在心狠手辣能够把你做死的时候， 对， 我有绝对把握我才一举把你干掉。 嗯， 在此之前呢，当然我们用宽广的胸怀形容司马懿可能有点讽刺的意味了，但是呢更多的就是他能够忍，他能够承担这一切，我能够在有机会的时候我忽然强势起来自对手于死地， 嗯，对， 我也能够在我弱势的时候安然承受，甘之若饴，并且呢接受这个命运给我的这一个相对的逆境。 嗯， 在这个逆境中我谋求我最好的。那么这一点呢，如果我们能够学到司马懿的一部分这种 这种好的心态、 嗯、 这种好的策略选择、 嗯、 那其实对我们倒是有些受益。 其实就是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做人也是这样的。 对，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把握不住这个分寸。 对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后来上升到哲学了哈，哲学高度和处事哲学上。而且我记得司马懿在夺权之后哈，他两年之后就去世了嘛，临终的时候他对两个儿子还说过、 嗯、 他说吾是为历年，他说我在魏国呀、 嗯、 效力了很多年。 对， 然后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意志，吾常怀恐惧，吾死之后，如二人擅立国政，甚之甚之。 嗯， 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要分析一下司马懿这个人哈。嗯，他其实后来夺取这个权位，我们也知道他其实有野心的。 对。 但是为什么他会给两个儿子说这样一番话呢？就是大家都以为我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呀，要去争权夺位？其实我很惶恐， 嗯， 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呀，这个在曹操身边，包括我在这个魏氏家族当中哈，其实。我做出了很多贡献，我都是默默的甘愿付出哈。 对，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两方面吧。首先呢、 嗯、 肯定也有给自己就是歌功颂德、闻过是非的这么一种概念。另一方面讲呢，其实也摆明就是说，我之所以做出最后这样一个雷霆万钧的举动，其实是形势逼人强。 嗯， 就说如果你曹爽不给我这个破绽，我其实也可以老老实实当一个最后被你架空了，我就当一个普通的荣华富贵的重臣也是可以、 嗯、 但另一方面讲呢，我觉得言下之意告诉他这两个儿子，现在你们的老爹我最后被迫走出这一步之后，已经把你们把咱们司马家族摆到了这么一个权臣的位置， 嗯， 上来之后你就别想退下来了， 你要好好干 好好干、 嗯、 所以真的就对他的儿子讲，虽然说我们讲司马家族的这个江山一半是司马懿打下来的、 嗯、 他到在他代位已经成为了手握大权的这么一个独裁者了，但是呢真正就是说司马懿自己是在到高平陵政变前夕的这么几十年，在魏国当了将近五十年这么一个大臣的过程中间，他其实都还是有退路的。 嗯， 就本着他那种就是说他那种比较隐忍的心态是可以可进可退的，但是等到他死了，他的儿子司马昭那真是无路可退了，因为你们已经就说你们的老爹已经杀了这么一大批曹魏的宗室和这个大臣了、 嗯、 这时候你再退下来，那么你的敌人绝不会放过你。 对， 所以他们就必须把篡位进行到底了。 嗯，其实您这么一分析哈，我突然觉得哎呀，司马懿这番话真是用心良苦。 对， 他没办法像咱们白话说的那么清楚。 嗯， 他有很多的深意在里边。 对 对，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司马家族确实后来在他去世了之后也就维持了100多年。 对，总共当时司马家族在司马懿应是在251年去世的，然后呢、 嗯、 到其他的这两个儿子的寿命比他短得多，因为到这个265年吧、 嗯、 265年就总共他死了之后也就10多年，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昭也就先后都去世了。 嗯， 他的孙子司马炎就在265年篡位之后，现在西晋王朝，西晋王朝总共就过了大概半个世纪，50年左右就灭亡了。 嗯， 然后西晋完了之后，东晋呢又在这个江南地区又延续了统治，延续了可能100年。 嗯， 差不多总共就说一个半世纪。 嗯，对。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窗外此刻雨下着穿透